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0面，390面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，又此土修行，若生魔障，则宜念佛治之。见止观9-2，把出处说出来了。这是天台宗所说的。天台大师，唐朝的智者，他老人家最后也是念佛往生净土，所以台宗历代祖师最后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很多，像近代地仙法师、谭虚法师、宝镜法师，这都是台宗的大德，台宗的祖师，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些话呢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因为这些事情常常遇到，遇到之后不知道怎么解决，附体的、着魔的，我们一般讲神经不正常啊，胡言乱语啊，举止失常，苦不堪言的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形，多半都是冤亲债主，有过去生的，有现前的，他来报复，你真想，不管你功夫够不够，大的魔，你这些小事情他不在意，可是小的冤亲债主他不懂，他就得来报复，或者是以这个为手段来求超度，求你帮助，这些情况呢都不是一定的，我们要冷静，要用智慧去观察，帮助他解决问题，根本解决的方法确实无过于念佛，灌顶法师也是这个说法，那么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多次的教导我们，我们自己明白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都能放下，那你这一生决定不着魔事，就是魔王他也不会来找你，为什么？没有不尊敬阿弥陀佛的， 啊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诸佛如来都尊重你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妖魔鬼怪也很尊重你，啊，不再给你为难了。如果你发这样的心，对这个世间还有一念贪嗔，魔会来找你。啊，那找你怎么办呢？赶快放下。啊，提起正念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正念则是一向转念。啊，所以用念佛这个方法来对治。下面又净土修正一愿，十尘之离观，能发究竟之模式，以无蕴生死明暗之法为禁锢。这是天台宗修行重要的方法。念老在此地引证，我们呢也随缘把摄尘观法给大家了做一个简单介绍，也提供我们自己做参考，啊，就能够真正体会到净土一行道啊，哪个方法都好，但是没有念佛这么容易啊。念佛效果无比殊胜的，我们用的这一份资料出在三藏法书，啊，三藏法书以天台宗摩诃之观，啊，我们也称为大智观，它有小智观。啊，这是摩诃智观上一段文字。摄尘者，摄尘观法也。摄尘是六识。啊，它的完全的题目是摄尘观法。此时通明尘者，啊，这是先解释什么叫摄尘。摄是数字，啊，这个十条都叫尘。尘是什么意思呢？运载之意，我们今天讲输送，啊，如世间的车尘，堪能运载，啊，车运人运货，啊，运人的客车，运货的货车，啊，现在车里面容纳最大的火车，啊，比喻做大车，汽车运载的人数少一点，比喻小车，啊，在古时候这大车是马车， 啊，马车装载的量大，啊，小乘呢，羊车、鹿车，啊，羊车、鹿车顶多只坐两个人，两个人体重的他就拉不动了。啊，所以佛用叫大白牛车，大白牛车是马车，啊，用马车、鹿车、羊车来做比喻，啊，的运载的意思。比喻概言修行之人，以此设法修之呢，怎能运出生死之苦海，到涅槃之彼岸，啊，这就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这个车交通工具啊，帮助你，你用这十种方法，这种方法呢，好比交通工具，你用它，它能帮助你。啊，运出生死苦海，就是六道轮回，能帮助你超出六道轮回，到达涅槃彼岸。啊，真正的涅槃彼岸，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啊，这叫究竟彼岸。啊，那么这十条全部以这个为目标。啊，生死可以延伸到四圣法界。啊，六道里头两种生死都有，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。四圣法界里面没有分段生死，但是它有变异生死。啊，十宝图没有了，所以十宝图才真正叫涅槃。啊，小乘的涅槃不算，小乘涅槃在四圣法界，啊，在没处世法界，啊，处世法界才是真正究竟。啊，素之实者，有修观之人，上中下根不得。啊，为什么有十条呢？这么多呢？啊，这就是修行人。啊，修行人根器不相等呐、啊。确实有上根人，有中根人，有下根人。啊，上根利也，聪明。有智慧，有定功，临事不乱，啊，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无为，所以遇事他能用智慧解决。凡夫没这个能力，遇事慌张啊，遇事心就杂乱，特别是逆境恶人 遇到这个境界，他心里有恐惧，无所适从啊，那烦恼就现行了啊，这是下根。啊，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？充其量我们属于中等根性啊，中等根性呢，沾一点上，上中根性有。真正上根呢，古时候有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下根人多了，不但是下根的，下根能成就。现在的根是下下根。为什么修这十种法不能成就？那不下下根呢？啊，这里给我们说明啊，上根为观粗不思议尽，即得破惑先体。上根人呢，这十条他只修第一条，第一条观不思议境界，啊，真正能看破了，能见到实相的，啊，就是事实真相，啊，境界里面的真相。他就破惑，破惑就是断迷，显理就是见性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明心见性就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。他超越十法界了，他住诸佛如来十宝土啊，在哪里呢？华藏世界。啊，念佛的呢，他到极乐世界，也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四土，它是十宝土，上根呐，不容易。啊，其次讲中根呐，与初中观法修之不入。啊，就是修观不思议尽，他入不了境界。啊，道理能够明了，这叫解悟。啊，实际上讲，他入不了境界，入是正悟。他证得了，他能理解，他没办法证得。为什么？他没放下啊！理解就是张家大师他老人讲的看破，其如呢， 那是放下。啊，你是理解，是明白了，你放不下了。啊，比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三乘人证故，怎么证？一乘人，一乘是最高的，上上根人了。他闻法之后啊，同时他能把妄想分别、分别执着一起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明白，我们听得太多了，经上也读得太多了，很清楚很明白，但是什么放不下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止于解悟，没有进入啊正悟。啊，所谓是看得破放不下。中下根性人啊。啊，这是三种烦恼啊，一时顿舍，通通舍掉了。啊，这三种烦恼最重的是起心动念，啊，因为起心动念，你才有分别，因为分别才有执着，啊，所以起心动念是烦恼的根呐。啊，根没办法放下，能放下枝叶也算不错啊。啊，如果我们能放下分别执着，你真的菩萨了，这个果位真的了。啊，如果分别也放不下，只能放下执着，于是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。啊，这叫见思烦恼，能把见思烦恼放下，不执着了，你证阿罗汉果。超越六道轮回是超越不了十法界，啊，还在十法界里头，啊，但是超越轮回了，啊，你永远不会堕落在六道里面搞轮回，对，上中下根呐，上根是成佛，中根是菩萨，下根是阿罗汉。我们连阿罗汉都不能证的，不就下下根了？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造作不善业，来生连人生都得不到，那就是下下下根。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种根性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上根，我们不是上根。上根的东西可以听听，做不到啊。 啊，听听有好处，说不定啊能帮助你提升境界，啊，从中根提到上根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啊，佛法常说嘛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常识熏修就帮助你提升了。啊，所以根性有，但也不是确定。啊，善根福德，有时候加分，有时候减分。啊，加减乘除，久远劫来没中断，相续不断了。如何能够把恶念、迷惑、烦恼渐渐减轻，不再增长，这是功夫。如何将善念、信德天天提升？而不至于减损，这也是功夫。啊，佛门的，不论是哪个宗派，是哪个法门，没有不重视。啊，终极的目的就是破惑邪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的破迷开悟，但是破迷开悟说的笼统，标准太多了。破惑邪理，这个标准很确定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以这个为目标啊。啊，这个中等根性的人，与初中观法修之不入，需用第二法性乃至第八对治帮助你开悟，啊，才能破惑邪理。啊，所以他的修学比第一种就要麻烦，他要许许多多的帮助。啊，不像第一种人，人家根力不需要，一个方法就够了。又其次者，这就是下根人，于前七种观之不如，那我们就晓得了。幕后还有第七、还有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啊，那幕后这个三种啊，一定是下个人修的， 啊，须用第八知为次乃至第十理法爱，方能破惑显理。啊，你看，全都是放下了。啊，最后一个办法，下个人必须要学的，立方碍，立是放弃，放下，放下对法的贪爱，世间法的贪爱，行，能放下。佛法的贪爱也要放下，为什么？佛法是因缘生法，没有世间法，哪来的佛法？所以佛法是以世间法相对建立的。啊，世间法是病，佛法是药。药从哪来？因为有病才有药，没有病哪来的药呢？啊，病没有了执着药，又生病了；病没有了药也不要了，那叫健康。啊，恢复健康，恢复正常。所以说，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故直观大义，上根为一法，中根二合七，下根方觉识。啊。八九十是下根，又为指妙境，为九成之本。啊，指妙境是第一，观不思议境界。啊，是后面九种的根本意，称本修九。啊，本虽然不能入啊，你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你后修后面九种方法，方堪入于初住。啊，入于初住，这是正果。原教初住菩萨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去修行的目标是要超越十法界，超越十法界一定是破惑显理。啊，惑是烦恼，就指的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三种烦恼统统都离了，都断了。惑破了，惑是障碍，障碍去掉了，自信现前，理是自信。啊，是实相，实相就是真相啊！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就见到了。这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是故悖论此事成也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啊，来谈这个十种修行。 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，那就是知妙经为九成之本。我们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，看破是放下的根本。只是看破，诸法实相不能不知道。真正知道了，你就肯放下，一点一滴慢慢放没关系，只要你肯放，你的知越深越广。如果你要是不放，你的知就陷于先前这个境界，没有办法更深更广。你的智慧浅，小智慧不是大智慧啊！真肯放下了，你的智慧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深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修行自始至终，始是初发心，终是真的圆满的佛果。秘诀就在看破放下。看破是观，放下是知，知观双运呐。知帮助观，观又帮助知。这两个原则相辅相成。从初发心到如来的。遍法界虚空界，凡夫修行成佛，法门再多，无量法门，原理就是这一个。违背这个原理，那就是邪道，邪法错了。八万四千法门都顺着这个道理，全是佛法，没错，门门都能成无上道，门门都能帮助你破惑心理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话是真的，虽然无有高下，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讲，因为修行人根不一样，上中下根不一样，所以又难易不等啊。有人修行感觉到很难，为什么？他不是这根性，你说这个法门就非常困难。去你的机，适合你的根性，你修起来就很容易，就不难。所以无量无边法门呢，要随自己去选择。选择妥当之后， 就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熏修的目标是破惑显理，啊，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。啊，见心成佛，初住就是佛，真佛不是假佛。啊，天台大师为我们讲六界佛，就六种佛。啊，明心见性是分真即佛，它是真，它不是假的，真佛。但是他没圆满，为什么没圆满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无始无明断了，他有习气，啊，习气没断呢，就是不圆满；习气断了，叫究竟圆满。在法华华严里面都称之为妙觉，啊，这是大略的把这个大意简单介绍。下面呢就是这第一个观不思议境，观是能观，是智慧；境是所观，是境界。所观者何呢？所观的是什么？所观太多。不出色心，贤首大师在他一篇论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这篇论文叫《修华严奥旨》。望尽还原观，啊，望尽还原，还原就是成佛了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是还原是成佛啊。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呢？因为你有妄。妄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色心都是妄。你看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的缘起，色心从哪来的？体只有一个，自性清净圆明体。那还原呢，就是回归到自性清净圆满体、圆明体，这叫妙觉。这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。啊，一切烦恼习气都没有，都见不到。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就回归到自性。那么缘起就从一体起二用，啊，这二用跟这个地方色心是一个意思， 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心是精神现象，就出了这两样东西啊。意念不绝，这个意念没有理由，你要求他为什么有这个意念，你错了。什么理由有这个意念？这一念从哪里来的？这一念几时发生的？你就全错了。佛说这一念无始，你真正懂得无始，无始一定是无终。这一念不生，所以这一念也没有灭。这一念无为，但是他也无所不为。不思议境界，你无法想象啊！你越想越错，为什么呢？从你的妄想里面就生分别生执着，越想越错啊！不想呢，不想就没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想它？因为它不是真的。道理就这么简单，它是虚幻的。你想它，它早就不见了。啊，就像我们面对荧光幕里面的现象啊，我们看电视、看电脑，你看屏幕上现象，这个现象是有还是没有呢？啊，那佛在经上说的，相由心无，事由理无，性相不二，离事亦如，这叫中道。真正看到他的真相，有无是一，不是二。无是真相，有是幻象。啊，真即是幻，幻即是真，真相跟幻相不二啊，你才真正见到真相，见到真相叫见性了。真正破惑现理了，明白了。如果你看电视、看网络， 你用这个心态去看，你是在修行大乘，你会见性，你会成佛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着相啊，你对屏幕，对屏幕里面的现象都不起心，都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不知不觉入于初住的境界了，不知不觉入境界了啊！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会用心的人，法法皆是佛法；不会用心的人，释迦牟尼佛来给你讲《华严经》，来给你讲无量寿经，都不是佛法，不会吗？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吗？啊，所以一切法不出这两样东西，是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。心呢的精神现象，这两种现象之发生是自然现象，色从心造，全体是心的，这是重要了，是物质现象。能源的是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能源的是六根，所缘的是色法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能缘所缘呢、啊？六根六尘啊，六识全体实现，为什么呢？新鲜。色从心造，心是能造，色是所造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所造。啊，能造的是心啊。这个心一半是真心，一半是妄心。真心是因，妄心是缘。因缘具足，境界现前。啊，境界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现前。啊，所以一切法的体是自性，全体是心，这个心是自性，色从心造，这个心是自性。自信是真心，能生能现，能生万法， 像《坛经》上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何其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，没想到啊，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能现万法，啊，自信弥了的时候就叫做识，识是妄想啊，它带来迷惑。啊，自信里面智慧德相啊，统统迷了。弥了的这个妄心呢，它起作用，这个作用呢，变化。还原观里面三种周遍第二种说，畜生无尽啊，变化无穷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他的相貌，他的样子。啊，是识能变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，能变所变。没有识，啊，就是没有这个妄心。那么外面境界是纯真无妄。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叫发心土啊！发心土里面的有情众生是发心身，无情众生也是发心身。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包括虚空，都叫做法现身。情与无情同一体，啊，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啊，啊，所以这两句色从心造，全体实相。如来所见到的明心见性的人，他见到的这就是入佛之见啊，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。故经云：三界无别法了，唯是一心宗。这学理论从本体上讲啊，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就是心的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。即众生日用现前，日常生活当中就现前，就在现在，六根都有着，啊，眼对色，耳对声， 六根对六尘，所起一念之妄心也。啊，你起心动念，你在这个里面动了其情无欲，啊，这个心呢，全真成妄，本来是真心，现在变成在言叫见，在耳叫闻。随着心心所换名词，其实一桩事情啊，今大妄即真，通达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原来妄即是真。啊，这个虚妄的色，虚妄的心，全是真心所现的，全是真心所生的。能生能现是真，所心所现那不是真还是假的吗？所以一真一切真啊，觉了，一迷一切迷，迷了，凡身没差别，迷悟不同而已啊。悟了的人，我们尊称他为圣人；迷了的人，称他做凡夫。其实凡身不二啊，真的是一不是二。即使妄心具足诸法，无有缺欠，这就是《华严观》上所说的“畜生无尽”。没有缺失，没有减损。夜夜法中具足一切法，真是妙不可言的。所以一法真正通达了，一切法全通了。为什么？一法具足一切法，一切法具足一法，一多不二啊！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所以一通了，一切都通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那么现在晓得了，即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，这个心 是真心也是妄心，真妄后合。啊，这叫阿赖耶，非业非义，不前不后。啊，他是一心。真心在这个状态之下，即是真如自性。啊，相呢是阿赖耶识，从阿赖耶会变的，变成摩那，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是心。变成色法啊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以为它是身。其实都认错了。啊，不能知足，不能分别。不能说它一样，也不能说它不一样。啊，不能说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。啊，在我们凡夫一定认为自性在前，阿赖耶在后。告诉你真的，没有前后。玄妙机缘。非时所时，非言所言。你要真正认识它的真相，玄深微妙啊！极尽妙绝。啊，非时所时，就是心心出灭；非言所言，言语道断。啊，这个境界无法想象，非时所时无法想象，你没办法去想它，你也说不出来。这个境界里头，你找不到一丝毫的缺点啊，美妙到极处啊！啊，经常常用“微妙”两个字来形容它啊，实在是。事出世间找不到言语，适当的言语形容它，无法形容，它太妙了。在哪里？就在当前。没有障碍的人，通达明了的人，他六根都能感觉到，眼能感觉到，耳能感觉到，鼻舌身意全都能感觉到。迷了呢？迷了就一无所知，麻木了。嗯，这古人讲的话叫麻木不仁。 啊，迷了的时候，六根都麻木了。所以，眼看看花了，耳听听错了。啊，六根对六境上起作用啊，通通都偏差了。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大众偏差的太离谱了。啊，真的像一般人所说的180度的偏差。啊，上古的大德有偏差大概45度。啊，晋古这个时代，啊，1000年前左右这个时代，距离我们比较近，大概90度的偏差。现在世界180度的偏差，所以灾难起来了。啊，人为的灾难是社会动乱了。佛经里面所讲的小三灾是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核武战争，啊，小三灾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战争七天七夜，叫刀兵劫，啊，刀兵劫之后，瘟疫。啊，瘟疫的时间7个月7天，啊，再接着就是饥饿，啊，人找不到吃的东西，时间多久呢？7年7个月0.7天。三灾啊！啊，战争是第一个，瘟疫是第二个，饥饿是第三个，跟着来的。同时发生的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佛，对这桩事情很疑惑，啊，前一辈这些大德也没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啊，我是50岁那一年，道安法师组织一个访问团，访问日本。老和尚邀我一起去，我陪他。临时充当使者，啊，跟老和尚一起在日本旅行20多天，跟他老人家住一个房间。我到广岛长崎去一看，恍然大悟， 原来这就叫小三灾呀！当地人告诉我，他还有大致展览厅，原子弹爆发，那是刀兵劫啊！原子弹放出来的这个血符啊，就像现在日本这个核能电厂啊放出来的这些物质，让一些人感染到就得病，他把你生理细胞组织都破坏了，这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，这个射出成影响多久呢？半年多。被原子弹这个光所照到的，如果您能够活上七个月以上，你可以活下去。多半呢都过不了七个月。就瘟疫嘛，瘟疫是讲这个东西，不是什么传染病。爆炸的地点，这个土地上，到第八年，我去的时候第八年，地上才长草。那地上什么都不能生长了，那不就是饥饿吗？所以看到核子弹爆炸了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小三灾。今天地球上有灾难，这个灾难里头也包括小三灾。那就是什么呢？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，这是佛法讲的小三灾啊。那么再加上地震、海啸，水灾、旱灾，地球的温度上升，全世界南北极高山上的冰雪融化，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。人类生存离不开水呀。如果像长江大火这样水源断掉了，它的水源是高山积雪，高山雪统统化掉之后，水源断掉了。那大陆上，大陆全都变成沙漠了，人怎么活下去？那么这些经文给我们正确的信息，这一些现象诸位要记住，一切法从心向生，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，我们就知道灾难的根源从哪里来的，是我们不善的心造成。 啊，什么是不善心呢？自私自利。起心动念怎样损人利己？啊，明文利养，无欲六尘。啊，贪嗔痴慢。无欲六尘的享受，没有止境啊，这还得了吗？财色名食睡。贪无止境，得不到就怨恨，啊，嫉妒障碍，与信德了完全相违背，啊，那么在现前这个。这个阶段里头，伦理道德管不了你了，啊，不要伦理道德了，啊，因果管不了你，不相信因果了，啊，神圣管不了你，不相信有神，啊，不相信有鬼。法律也管不了你了，啊，你很聪明，走法律的漏洞，啊，干什么样的坏事都是如法的，真叫无法无天呐！到人到无法无天的时候，上天就得来管了。啊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。啊，无论你怎么个算法，老天最后一算就全都完了。那就是大灾难降临了。啊，大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啊？这是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很多人知道肯定有大灾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。但是我们现在看眼前这些现象，好像是来了。啊，纵然主力还没有来啊，前哨已经来了。我们还能不警觉吗？真来了怎么办？这一小段，观不思议境界。给我们理论上找到根据了。啊，一切法是心嘛。如果我们的心好，外面境界都好了。啊，心不好，外面境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，所以连美国科学家布莱登都说， 啊，我们应对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，他提出三句话，要求全世界的人。第一，弃恶扬善，把一切恶的念头行为放下，远离它，来发扬善行啊。第一句话，弃恶扬善；第二句话，改邪归正；第三句话，端正心念。不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让地球未来会更好啊，更美满。话说的一点不错啊，跟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是一个道理啊，可以说圆满的相应。那问题，这是肯不肯改呢？那不肯改怎么办呢？啊，科学家了，真的像佛菩萨一样慈悲呀，给我们提出一个数据，地球上居民总人口大概65亿，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这个一计算出来大概8000人，不到10000人。这个世界上能有8000人把这三句话真做到了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个地球上纵然灾难不能避免，可大幅度的减轻了，不至于造成大灾难。65亿的人造业，造恶业，8000个善人可以拯救地球，可以化解灾难。也许有人想，哎，那么多造业的人不是对他太便宜了啊，他沾了这个好人的光啊。这道理能讲通吗？好像不合逻辑啊，能讲得通。为什么呢？因果报应他逃不了啊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杀人要偿命，欠债要还钱，夜应古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，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说能够同心协力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这一句佛号，真诚心念这一句佛号， 啊，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化解这个灾难。啊，科学家跟我做证明了，8000人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至于每一个人自己所造的业，他自己有报应，这个不要去管他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不要有任何不平，啊，有任何怨恨，那你就错了。这8000人一定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心上真有福。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依教修行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。啊，好人的标准用布莱登的三句话：行、啊、我们佛法讲断恶修善啊，它是弃恶扬善一个意思，就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啊，端正心念啊，修净土的一心就是阿弥陀佛，不修净土的需要修孝养父母啊，要修孝敬啊，尊敬长辈，要把仁义忠恕做出来啊，修佛的同学要把真诚慈悲做出来啊，修净土的时候一向专念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这个心就是不思议境界，不思议境界是心现，心生阿赖耶所变，阿赖耶也是心故，此一心念念以即空即假尽中三观观之，这是天台家的三种之观。于此一心念念，这一心念念弥勒菩萨讲得最清楚，这个念是非常微细的念头啊！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，一弹指啊！我想年轻，身体强壮，弹得快啊，一秒钟。应该可以弹5次，那再乘5啊，今天我们都用秒做单位嘛，一秒钟有多少念头，如果弹5次的话，一秒钟就1600兆，一个念是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， 那叫一念，也就是一秒钟啊，有1600兆个念头。这个念头这么微细啊，念头这么快啊，每一个念头，它的速度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，含容空有，三种周边。每一念即空即假即中，念念都具足三观，啊，下面跟我们举例，若观一法即一切法，假观也。一念即一切念，这一念里面出生无尽呐、这一念里面现依现证啊，依报正报就是一念生的。十法界庄一正庄严。是一念变的，那个一念是阿赖耶的一念，速度是相同的啊，都是一秒钟里面有1600兆个念头，这么快呀！啊，这一段事情，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，他们的研究报告跟《法相唯识宗》里面讲的阿赖耶几乎完全相同啊，只是名称不一样佛经里面的名称，阿赖耶的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他们发现的是宇宙之间实际上只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能量，一个是信息，也是物质啊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，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他讲的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他讲的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转向啊，精神现象啊，他说的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你看看，科学已经观察到佛经上讲的阿赖耶，这是宇宙的缘起啊，万物的缘起，生命的缘起啊，佛法是高等科学啊。这一念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若观一法即一切法，假观也。为什么呢？看他的幻象。啊，它不是真的，像幻灯片，我们电影荧幕里放电影啊，像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，它不是真的它是真的，像一张一张幻灯片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眼睛看花了，以为它是真的啊，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，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啊，虽相似不完全相同，念念都如是啊，才生就灭了 啊，《楞严经》上佛说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几乎你找不到。你想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生命，你怎么能把它找出来？啊，我们换一个比喻来说。1秒钟，1600兆个照片，啊，幻灯片，啊，1秒当中是移动这么大的数量，你能在里面看出一张吗？啊，佛告诉我，有人能见到，什么人呢？八地以上，那个定功啊，八地以上，八地叫不动地，他能感觉到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。等觉、妙觉这5个位次都能看得见，都能感受得到。7地以前都没有办法，定功不够啊！啊，所以这是禅定里面的境界，限量境界。科学都做不到，观一切法皆一法，这是空观。从体上观，观一法即一切法的，是从相上观。啊，从现象上观，假的不是真的。非一非一切，而一而一切，这是中观。啊，这就是从本体跟现象上统一了观察，事实真相。大白了，不是一，也不是一切，可以说一，也可以说一切，决定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你才能看到。下面说，空观破见思烦恼，证般若德，智慧显现了。啊，假观呢，破尘沙烦恼，啊，也就是空观呢，能断，能帮助你。断执着，见思烦恼是执着啊，执着放下，智慧就开了。假观呢，破分别啊，尘沙是分别，于一切法不分别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，解脱就是自在啊。执着破了是智慧，分别破掉的时候就得自在。中观破无明啊，中观才真正不起心不动念 啊，无明烦恼盘了，真发生，你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了。啊，三观，即即一二三，三合其前后而破，三德非次第而正。这是大乘教上常讲的，一迷一切迷，一觉一切觉，一正一切正，没有前后次第。啊，三观是中加空，啊，三惑就是这三种烦恼，见思尘沙无明，啊，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脱，没有先后次第，一正一切正，一迷一切迷。说之次第，说话没有办法同时说许多次第，没法子得一桩一桩的讲啊，一句一句的说，没有办法把一篇文章一个字就说尽啊，一句话说尽，这做不到的啊。所以说有次第，理非次第，这一定要懂得啊。从理上讲呢，决定没有次第啊。为什么？信是普遍的，自信遍遍一切法，自性现一切法，一切法同时出现的，就是在16000兆分之1秒啊，之一的那个一念啊，一秒钟。1600兆分之1的那个一念啊，那一念里面具足一切念，具足一切法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次第啊，空间跟时间都没有啊，时间没有了，没有先后，空间没有了，没有远近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事实真相就在当下，这是绝对正确的啊。我们活在当下，我们迷在当下，如果开悟了，我悟在当下后面9种修学的方法，以这个为基础，以这个为根本啊。所谓上根之人唯用一法，即执持初观也啊。上根聪明人一听这个道理，他就开悟，他就明白了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啊。知道是什么呢？像前面所说的，色从心造，全体之心是心，所有一切整个宇宙物质现象 是心造的。啊，它的本体就是真心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古人有比喻说，一静作气，啊，把气比作万物，把精比作心，啊，器皿，花样不一样。啊，我曾经去参观一个这个京师的工厂，他有个展览厅。啊，他是卖黄金首饰。啊，样品20000多件在展览，你走进去金光闪闪，琳琅满目。啊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黄金。除了黄金没第二样东西，各种不同的花样啊，所以从体上看就有黄金，从相上看一样一样，这是镯子，那个戒指，那是项链，那首饰啊，那你看不尽啊，花样多，没有同样的，20000多件啊，现在他们这个工厂搬到中国大陆，在杭州，生意好啊！啊，他做的是假首饰，不是真的，镀金的啊，是用真金镀的，镀金的啊，假首饰漂亮又便宜，丢掉了不心痛。啊，比真的还好看！啊，做得正好，是一金做起，气气皆金，你明了了。再多的都是黄金，你要懂这个道理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自性变现的。三界无别法了，唯是一心做。啊，所以心要好。啊，心要能够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外面境界马上就变了啊，变成极乐世界了。极乐世界哪里来的？自心造的 啊，阿弥陀佛造了个极乐世界，我们要不造个极乐世界，他们就去不了。我们去是跟着他一样，他造我们也造，我们造在一起，这样相应去往生的啊。他造了，我们带着贪嗔痴慢去享福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你跟他格格不入嘛啊！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心一样，愿一样啊，解一样，行一样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决定得生净土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